《盗墓搜集》，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31章。据说那一支坚守住古埃卢国的守护者，生存在怒江以中的连绵群山入边，以开采宝石矿藏、农耕狩猎为生。而大汉呢，有心统一天下，所以这一个在群山间繁衍的文明，开始了接连不断的征战。这一部分不愿意归汉的人，又被称为了小哀奴。大汉国力的强盛，小哀奴怎可以抵抗啊？眼睇住就要灭亡的时候，哀奴国出了一位宝藏女王。据说这一位宝藏女王呢，就真是风姿绝丽啊！在她出生的那一日，皇族的象队入边亦都出世了一只象仔。哀奴就位于田地啊，古阵时呢就好多象嘅。哀奴又有田越成象国咁嘅称号，所以啲象呢系吉祥同埋强盛嘅象征。传说呢一隻咁嘅象仔出世嘅时候，佢嘅耳朵就比普通嘅大笨象都要大，几乎呢就抌到落地，亦都通人性，左耳可以听天，能够请天神下凡，右耳能够听地，能够叫鬼神助威。咁啊，宝象女王自细呢就骑住呢一隻巨耳象啊，就目睹咗国家就被欺凌，更加呢就睇唔起被大汉所归属咗嘅大哀奴。成年继承咗皇位之后，佢立志就要攻败汉朝，咁啊，并且要将已经归顺咗汉朝嘅大哀奴啊抢翻嚟。就喺呢个时候，宝象女王骑住佢嗰隻咁嘅巨耳象呢，就征战四方，逢战必胜，唔单止能够击溃汉军，更加逐渐开始收复大哀奴嘅领土啦。自古以来就盛唐强汉啊嘛，汉朝系以武立国嘅，兵强马壮。呢一个宝象女王有咩本事，竟然可以击溃汉军嘅征讨？佢唔通有非常杰出嘅军事才能？唔通喺佢手下有能征善战嘅骠骑将？都唔系。据说呢，每次征战嘅时候啊，宝象女王都骑住嗰一隻大耳嘅大笨象，身后边就跟住为数唔系几多嘅哀奴士兵嘅啫。宝象女王在前，宝剑一指，只听到佢喺口中念道：加咗个零零多粒屎，就拎个左粒上嚟，得多粒死数渣子啊！你哋都唔明呢一句嘢究竟系讲乜嘢咧？梗系啦，因为连我都唔明啊。不过大家知道呢一句系咒语就得啦，佢就系咁喺口中念动呢啲冇人能明白嘅咒语，好似喺度发放啲咩命令咁。咒语一读，佢身下边嗰只巨耳象就会嘶鸣一声，右耳一泼，随住右耳嘅煽动，脚下边个土地里边就会爬出咗无数嘅地府鬼怪出嚟，帮助哀奴国杀敌。由于宝象女王的战斗力真的太过彪悍，大汉最终都是只能够放弃收复小哀奴的打算。宝象女王从此就带着她的臣民生活在这个连绵的群山入边，开辟了繁荣富饶的后哀奴国。只可惜呢，就好景不长，这一位有宝象相助，被誉为天神下凡的哀奴女王，未到30岁就重病而死。田地的民族混杂，藏族亦都各有不同。宝象女王死了，据说就埋了在哀奴的城外，并且留了有遗言，讲自己一生征战多亏了巨耳象的相助，自己实在是没什么功绩可言，死后薄葬就得了。巨耳象呢是神武降世助我的，我今日去，巨耳象就会死的了。 如果呢只象死咗，就一定要举国葬神。果不出其然，保障女王死嘅当日，巨耳就已经无声无息咁死咗。哀牢国经以为系神呢，就按照咗保障女王临终之前嘅嘱托，以举国之力去葬巨耳像。所谓嘅神墓，就是哀牢当地萨满所信奉的图腾。原始的萨满教最初都是以毛的形象流传于世，所以巨耳像就被誉为是当地萨满神灵的化身，所葬的地方倾国力而葬。保障女王死后的几十年入边，小哀牢的国忽然之间就神秘消失了，或者可能是因为举国力而葬这个行为动摇了小哀牢的国的根基，等到这个国破家亡。这一个是千古的谜团，到现在都未能够破解。阿爷当时就锁定了这一段的资料，心里面亦都猛然地打了个突，心想莫非那个巨耳王墓的主人就是那一只能够催神逆鬼的巨耳神像？这个传说究竟是真是假的？唔怪得一个小小的哀牢国的墓葬竟然会有这么诡异离奇，原来是有一桩这样的往事。阿爷打听到这些资料，即刻就愁眉不展了。当然呢，巨耳王墓真是倾国力而葬，只怕是自己难以睇得到佢嘅真容。佢又转念一諗，阿爷就有个主意，呢一个巨耳像是哀牢国真神嘅化身，一生呢就同埋保障女王寸步不离嘅。咁保障女王嘅墓入边会唔会有啲咩嘢线索呢？人嘅信念有时候真係无穷咁大嘅。为了啲孙，为了个仔，为了改变陈家的命运，阿爷就不知疲累咁坚定咁向住一个目标而努力。佢心知道自己只脚呢就唔系好麻利，就算保障女王死嘅时候系薄葬，就以自己嘅力量嚟行事嘅话，可能亦都搞唔掂。思嚟谂去，阿爷于是就联系咗一位好耐都未来往嘅朋友。呢啲人大多数都系阿爷仲未从良嘅时候认识嘅同行，转眼都几十年亦都冇联系过。爷爷就以保障女王墓作为引诱，果然就有人嚟搭伙。后嚟陪同阿爷翻屋企俾我买礼物嘅嗰个马爷爷就系其中之一。呢、这个马爷爷外号叫做马泼皮，咁啊为人虽然仗义，但是呢只要同钱扯上咗关系嘅事呢，就最容易耍无赖泼皮㗎喇。用佢自己嘅话嚟讲，係因为佢穷又穷到驚。马泼皮呢係江西人，自从有记忆开始就未食饱个肚。嗰啲年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马泼皮嘅老豆老母一口气生咗九个，佢呢就排最细。后来他老豆老母实在过不下去，商量话阿老狗而家仲细，喺屋企里边净食饭又唔做嘢，屋企里边实在系养唔落，干脆就将佢送养啦。咁送边度好呢？啱啱好佢哋屋企就位于龙虎山嘅脚底。咁啊，龙虎山就系道教正一道嘅开宗圣地。相传正一道的祖师爷张道陵呢，偶然有次搭住啲竹排路过龙虎山，睇到呢座山钟灵疏秀，乃系灵气中外之所，洞天福地之列。咁啊，当即就写舟登岸，隐遁喺山中修炼长生不老嘅仙丹。据说呢，喺丹城嗰一日，山中灵香四日，空中虎啸龙吟，所以命名为龙虎山。在这座龙虎山上边，啲道门啊林立，嗰阵时正啱就遇上咗日寇侵华，民不聊生。咁啊，冇几多个人能够食一餐饱饭嘅，出家嘅道人亦都好多。 马拨皮的老豆老母就将他送入了龙虎山的天师门入边修炼。度假的生活就怎会适合马拨皮这个上山挖雀斗落河捉乌龟的白燕仔啊？只是为了吃饱饭，就只能够勉强地留在这里。对于道德经这类的东西呢，就更加不放在心上边。天师道呢，就有修行法术的一说的，多是一些原之又原的东西呢，法术又有人会信吗？总之这个马泼皮就是在个混日子的，同埋嗰啲天师门嘅入边嘅师傅学咗啲嘢，耍到不伦不类，到佢十七八岁嗰年，能够自己养到自己啦，就唔甘心困喺个道观入边，抌低个道袍就落山去寻逍遥。喺嗰个年头，死人呢就好多，到处都系白丧事，道士同埋和尚就真系好派上得用场啦。马泼皮落咗山之后，见道士和尚容易捞饭食，就做起咗道人嘅打扮。又到后来，就经过朋友嘅带领之下，佢就入咗道墓嘅呢个圈子。咁呢一个又系另一件嘅故事，而家暂时就先唔提先啦。再讲翻，我阿爷爷咧就请咗十几个人，真正前嚟赴约搭伙嘅就只有马泼皮同埋佢两个徒弟。嗰两个徒弟呢都唔系啲咩嘢嚟嘅啫。一个呢就肌肉起展，睇起上嚟好似好劲，实际上呢就虎头傻脑，个脑呢就唔系几好使。一个呢就干瘦皮黑，成个脑袋都系啲古灵精怪嘢。佢哋分别叫做瘦大愣同埋瘦鸡仔。挖蘑菇呢一个行当呢就鍾意同人哋起花名嘅，因为呢一个系选阴德嘅勾当，经常叫名呢就容易俾阎王爷记住，死咗之后阎王爷要搵你算账，所以呢为咗避忌，大多数就系以外号为称啦。阿爷离开咗屋企，同埋马泼皮三个人就碰头。听到个马泼皮啊，睇住阿爷嗰只跛脚感叹咁讲： 嗱，陈老哥啊，睇你当年系几威风，点解落得咁样嘅田地嘅？ 据以王母嘅事，阿爷咧就唔想外人知晓嘅，佢啊挥一挥手讲： 人间嘅事，祸福啊相依，今日笑啊，明日哭，今日富贵啊，明日辱。点系我能够掌握嘅呢？都系马兄弟你多年不见，依旧风采依然啊！仲收咗两个咁精灵嘅弟子，佩服佩服。 阿爷嘅性格咧就老实嘅，为人啊厚道，讲嘅话都系真心。马泼皮听完啊，哈哈大笑讲： 哎呀，乜嘢精灵啊？都是两个堪货嚟嘅，唉，仲唔快啲见过前辈？ 嗰个年头就重礼数，唔似得而家几个人一番寒暄之后，就置办咗装备同埋架撑，坐住绿皮火车就去咗古书上边记载嘅哀牢国嘅地界，亦就系怒江中游嘅嗰一片群山入边。爷爷就学得杨芳嘅一手观风断水、望气发雾嘅绝招，喺十几年嘅浸淫其中，经常实战，唔系我呢个初入门嘅青面能够比嘅。大家到达咗地界之后，揾咗户人家就投宿，阿爷就唔急住去观山寻龙，而系问当地嘅老乡讲： 请问呢个地方系乜嘢地界呢？ 咁今日睇嚟呢句话就有可能有啲奇怪，你自己嚟到咩地方唔通自己唔知咩？其实呢喺当时就唔奇怪㗎噃，因为嗰一带都係连绵不断嘅群山，山石就红运层峦叠嶂，一句顺口溜就形容话係北入川就南入面，背连万里嘅昆仑山。喺嗰个交通唔方便嘅年代，嗰一片未开发嘅地域又真係太细啦，一啲细嘅地方地图上根本上就搵唔到嘅。借宿嘅老乡呢係泰族，会讲啲汉语话俾佢哋听，呢、這个叫做宝乡寨。阿爷一听係宝乡， 咁啊，觉得有得眉目啦。佢就追问讲：，诶，点解叫做宝香呢？个老乡就话呢啲佢又唔系好明白，历来咧就系咁叫嘅。呢、这个时候，阿仇大愣咧就傻啊傻啊咁问：，诶，咁啊，系咪真系话你哋呢度啲宝贝啊特别多咁咩？ 哎呀，有挂宝贝咩？厨房枝啊，全挂枝，食嘅系糯米尖酱枝。哎呀，唔似我哋啊，呢度有个传说，据说啊，山入边就有宝贝啊，山中系数唔清嘅宝石矿啊。咁边个亦都冇挖都过，或者就系咁个来历咯。 呢、这个老乡系咁叽哩呱啦讲完一番，大家都听得唔系好明嘅话，就走咗去啦。马泼皮啊，分析咁讲：， 诶，宝香听嚟有啲似宝藏喎，或者系咪真系年代久远就叫歪咗呢？我哋要揾嘅宝藏女王就肯定喺呢一带啦。